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高空西南气流的影响下，今天中午到下午呢，天空云量继续的增多。那西部和北部由于地形比较复杂，中午前后就有可能呢率先出现雷阵雨，并且呢局部短时雨强还是比较大。而城区的主要降雨呢，大约在傍晚前后到夜间，有可能对于晚高峰造成一些影响，请注意防雨、防雷和交通安全。下面咱们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下午呢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4度，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的降雨呢虽然不大，但是大部分地区都会照顾到，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最后呢，代表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伴随着闲暇时间的增长啊，可以自由支配财富的增长，那么城市环境问题的加剧，那寻找一处的净土休闲放松，寻找工作不生活的寻求呢工作不生活的这种平衡啊，成为了梦想的一种生活方式。那拥有一套度假房，不远不近，买得起啊，增值快，够生活啊，幸福愉悦的味儿，我想这也是我们很多的北京朋友啊追求的一种境界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北京人啊如何来挑选环京的海景房。那么如果呢您有这方面的需求，您可以呢来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宋晨航新房整合平台的渠道总监杨森。杨森你好。 您好，周杰老师。 嗯，好，那一会儿呢，如果大家问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环北京的一些海景房哈，你可以呢跟大家来进行一些交流。 行，没问题。 嗯，好的，那如果大家呢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啊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啊。好，那么按照惯例呢，咱们首先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还是邀请呢咱们杨森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 今年的北京供应住宅用地是1200公顷。那北京市呢，2018年建设用地啊供应计划昨天的正式发布了。供应计划显示说，今年啊计划供地是4300公顷，那么住宅用地呢是1200公顷。那住宅供地与2017年的基本是持平的。其中啊，商品住宅用地呢计划安排650公顷，当然是含单列共有产权住房，用地是200公顷。另外呢，保障性的安居工程用地呢安排是350公顷，集体土地租赁住房用地是200公顷啊。那应该说今年的这个北京工地住宅用地是1200公顷，这个是非常明明白白的已经写出来了。 对，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新闻，现在住宅用地，今年的住宅用地批复在北京的各个区域都有，像石景山、门头沟、海淀、房山这些区域都有。主要其实还是三个问题，这篇新闻。第一点呢，就是说副中心供应量在全市占比达到了13%、那它的作用呢，无非就是疏通非首都功能的示范带头作用。第二点呢，就是建设用地减少3000公顷，目的就是为了压缩产业用地，引进高精尖产业，还有确保冬奥会还有世园会相关设施能按时使用。第三点就是住宅用地和去年持平，目的呢就是为了加强区域配置和公共服务资源。 实际上咱们也看到啊，就是说今年计划供地呢是4300公顷的，但是其中呢是1200公顷的是这个住宅用地实际上呢，这个其他的这个商品住宅用地当然共有产权房的用地啊，保障房、安居工程的用地啊等等，它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计划。另外，集体土地租赁的住房呢也有计划哈。所以不像原来就是商品住房、住宅住房一种性质独大这样的现象，现实各种都有。 对 啊，所以呢，真是体现了就是说，住有所居这样的一个原则哈。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一些老百姓和消费者，其实呢，根据自己的情况也不要总是盯着这种所谓的商品房，因为商品房确实它有一定的局限性，最起码它的价钱贵啊，咱们买不起。买不起的话呢，那您就看一看共有产权房啊，共有产权房不行的话，咱们看看这个集体土地租赁住房，看看怎么样啊，反正是能够以住上啊这个住房啊住有所居为目的吧。是不是？ 还有限价房， 还有限价房， 还有限价房 啊，限进限价房， 对 啊，所以呢，真的是非常多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楼价不涨，利率涨，这笔账该怎么算呢？说从2017年的1月份至今呢，说全国呢首套房的这个房贷平均利率已经连续17个月上涨，创了一个新高。那2018年的5月，全国首套房贷利率平均利率为5.6%，相当于基准利率的1.143倍。那环比4月呢上升了0.72%，同比上升了18.39%，增长了近20%。据媒体呢也报道说，光大银行在北京范围内呢将首套的房贷利率上调至基准利率的1.3倍，而兴业银行的北京网点将首套房的这种利率啊，它的基准利率也上浮了30%。其实这条啊，我也是不止一次的在说了。那现在呢，不管是刚需刚改啊，还是什么样性质的人买房，现在的门槛其实都要高一些。 高， 因为这个利率啊，它上涨了以后，也就预示着我们大家在就还房贷的时候呢，钱要多了。 其实这问题我觉得应该分怎么看。其实大部分利率上浮10%到20%，只有少部分呢能上浮达到30%。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把眼光只盯在这上浮这30%这个焦点上。因为上浮的这个是银行为有限资金设立的这个高门槛，毕竟房贷市场上大部分的银行首套利率上浮幅率还没到达那个水平。 对。 其次呢，得益于政府的调控，楼价这一年大家都可以看得见和去年没有太大的变化，那对于购房者来说其实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购房者能充分的有时间进行挑选和甄别，有时间选到自己合适的房源。再有，对于购房者来说，真是硬啃30年的这个房贷其实是少数，随着我们的个人收入的提升，然后可以通过提前还款来降低这个总利息的支出，但真是希望就是政策呀能给这个利率宽松的时期重拾老贷新汇的这个做法，我觉得是这样。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很大一部分客户在07年就承受了上浮10%，老户 老贷款客户进行松绑、 嗯、 然后他可以享受一个七折的优惠，但是2014年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 嗯、 然后现在陆续有 20% 上浮 30% 首套房这个购物的这个出现，然后如果新房客户还可以享受 8.5 折的优惠，然后银行是不是也能让让利给这咱们老百姓解解困？ 嗯， 我觉得是这样， 是反正双方都努力一下啊、 嗯、 因为其实呢不种各种的这种调控政策出台呢，它是针对于炒房和这个投资房的人啊，对于一些刚需和刚买的人群来讲呢，其实是鼓励大家如果有能力的话可以去买房没问题的，但是呢这个利率一上来以后呢，对于这些人呢确实也有点误伤。不过刚才杨森你也提到了，现在咱们贷款的话呢其实最长是25年，不是30年，25年了啊、 嗯嗯嗯、 那也就是说有些人呢你可以缩短他的这个贷款的年限是吧， 对， 比如说15年呀20年呀或者怎么样，或者还有可能呢你就提前还款。其实这点我不是太懂啊，杨森，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比如说你要是提前还款的话，这个利息就能少点吗？ 有的是可以做到的， 有些是可以做到， 比如说随着我经济增长我可以提前先把息给还了， 嗯， 或者说提前多还一些，这些是有调整的、 哦、 而且原来是有相关政策给予一定的这个优惠折扣的。 嗯，行，这个到时候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呢可以问一问啊、 嗯、 问一问银行、啊、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新机场的人才的公租房明年的就投用了，说大兴的渝法一片建筑规模达到28.7万平方米的人才公租房正拔地而起，这是北京新机场生活保障基地首期人才公租房的一个项目，2238套房源将提供给新机场各大航空系统驻场单位的职工。那么施工方呢驻总集团和中建二局向记者也披露说，这个项目呢分为两个标段啊，那预计呢明年与新机场同步交付使用，这个真是一个好消息啊。 对，这是一个好消息。其实像现在我们接触的很多大兴的开发商、 嗯、 我们在做的项目有很多的项目都恨不得快到丰台了，但他也拿这个新机场来打广告、 嗯、 可见新机场从侧面来说绝对是给咱们南部地区的居民肯定是带来一些实惠的。 嗯， 而且据我所知现在要马上交付的这批房全部都是精装拎包入住，明年通航后势必会迎来大批的样的员工，规划的就是给这批人才给他们住这些公租房，而且这批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他所有的房子没有原来的开间、 哦、 全部都是单独居或者甚至是小两居小三居、 嗯、 还有大两居、 嗯、 这样的户型非常非常合适。 嗯， 而且它的交房时期跟明年通航的时期是一样的，而且在今年年底就可以封顶了。 嗯，现在都是提倡那种叫做直住同地是吧？ 对 啊，就是不管是你上班还是居住，尽量在一个地方、 嗯、 啊，这样呢是免除你平时的这种奔波辛苦，同时对于这个交通啊等等的也是能够缓解的哈。 嗯、 你像它这个房子实际上是给以后的机场的职工人员来 对 啊预备的 对 公租房 对 所以对于这些后顾之忧那全都给你解决了，所以真的是非常好啊，我觉得这有点像原来的那种宿舍了， 嗯， 是吧，比如说在这工作的话呢这个单位呢会给你提供一些职工宿舍啊，这个真是非常好，那实际上它是以公租房这种性质来出现的。 对，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说长租公寓的实现0-1规划这个规模化发展的路径仍需要探索啊，说在国家大力提倡的租购并举的背景下，中国房地产业呢是面临重大的一个变革，同时呢一二线城市它的房价是居高不下，那城市当中的年轻人的租房需求是不断的增加，那么在政策资本以及消费升级的共同推动下，长租公寓成为了当下火爆的一个行业。 嗯，是这样的，像我们有很多合作的这些公司，他们现在对于这种长租型的租赁其实是有点需求很旺盛的。 嗯， 因为长租公寓与普通的那些老旧小区它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因为它有非常非常好的公共社交区域，比如健身房，比如咖啡厅，还有这个行政区域，还有这个快递柜，都是必须的，而且有24小时安保这些。 但是呢，在这个0-1的这突破后呢，其实这个市场占有率还不是很高。但是想要把这个做好，我觉得个人觉得啊，还是需要规模化的发展，以及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能兼顾效益与效率的平衡。 嗯，确实，原来都是说要购租并举啊，现在的这个改成了租购并举哈。别看这个一点点顺序的改变，那就证明现在对于租赁房咱们是多么的重视哈。而且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长租公寓啊，对于很多人呢是特别需求的。那么买不起房子怎么办呢？那我只能租房。但是现在呢，那种短期的租哈，那种临时的租啊，对于租户来讲啊，真的是非常辛苦啊。尤其是这个有时候这个业主啊，他也不诚信，中介呢也不靠谱，最后造成这个租房子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一个事儿。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在国家的支持下，这个长租公寓呢出现了，真是非常的解渴，是吧？啊，但是呢，这种长租公寓，我觉得要想能够长期出现啊，能够越来越多，还得需要国家的扶持。最起码比如说，一些开发商，你鼓励他做一些长租的公寓的话呢，你得给他一些那个优惠，因为你想想，这个他卖房的话，他回款多快呀？对吧，一套房子几百万上千万咵一下回来了，他这个租房的话呢，真的是他回款非常慢，如果你不给他倾斜的话，他这个资金链怎么能够正常的运转？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对 啊，当然这种长租公寓的话呢，你一下收他比如说20年、10年的钱，那么对于租客来讲又有问题。那前些日子我不知道你了解没有，就万科有一套有一个项目啊，就是说好像他平均一个月吧是10000左右，然后一下他是收了，也不是这个10年还20年，一下也是几百万啊到手。当时我还想，我说这样的房子能有人租吗？还真有人租。哎， 有 啊。所以像这样的事情，看怎么能够更加合理化啊，更加能够有市场啊，这是我们都要共同一起做的一件事情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全国首例西安的暂停企事业单位买住房，有何考虑呢？啊，那么西安近日呢发布了楼市的一个新政啊，就是限购区域内暂停向企事业单位及其他机构销售住房。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业内专家就分析称了，说此乃全国首例。那么这一政策呢，或将被多个城市借鉴。那西安呢，成为了全国首个明确对于公司购房进行管控的一个城市。这相当于呢，限购政策有所升级。预计呢，很多城市会在公司购房方面收紧政策，这一点是值得市场的关注的。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西安这点做的真的特别特别棒。 嗯， 因为首先这个西安的这房管局就直接表示了，说就是为了防止以企事业名义的这个成分来购房炒房，房子就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我觉得而且是全国第一个首例，绝对的它有效的缓解了居民购房的优先政策。但是呢，又除了限制，比如说摇号这些，就是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购房的这些，我觉得其实还能再给一些更多的优惠。因为你其实很多东西，你给一些刚需的家庭来说，你对一些没房的家庭来说，摇号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他可能政府还是希望能在限制这些企事业单位购房之后，然后也能给老百姓更多的一些实惠。 哎，杨森说这个事儿哈，可以考虑，就是你限制了企事业单位他们的购房的需求呢，那省下来的这些资源是不是给我们一些普通老百姓啊，汇集到我们的头上，这个也可以考虑哈。比如像现在，就像我老拿这个摇车号做比例哈，确实现在呢，摇车号一个是以你个人的这样的名义摇，另外呢，企事业单位他们也有名额，啊，也可以摇。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啊，紧缩点这企事业单位他们的这种名额，给老百姓能够这样的机会多一点。因为现在说句真心话，家里需要车的人挺多的，但是这个号真的就是摇不上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特别麻烦，就有些人特别奇怪，他当时就是起了一个就是这一个起哄，或者说那个就哎呀闹着玩，他说我也去摇吧。 往往这样的人他摇上了，摇上了以后呢，你说他好几个这样的朋友，他买不买两可？我那天问他你买了吗？没买，无所谓。但是有些家庭真的是需要，但是就死活就摇不上。 就拿我来说吧， 啊，摇了好多年了吧？ 我媳妇儿，我老丈杆子，我们仨人从有政策那一天开始摇 是吧？ 摇到现在，我们一辆车都没有。 对，我们家也有这样的亲戚，就摇了七八年了，就死活摇不上，家里一辆车都没有。 然后我们哥们儿跟他媳妇儿结婚，他有一辆车，他就是说我也摇一辆吧，万一摇上了，一个月摇下来了，你说这哪说理？ 这哪说理？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能不能这个政策啊，咱们再根据市场的情况呢，再调整一下啊。比如说这个外地，对，比如像上海，他们是买车牌， 对， 好像是这个叫竞拍车牌。当然这个呢有一个好处啊，就说我拿钱我就可以拍去嘛。是吧？但是咱们这个摇车号可真不是那么简单，你摇不上，你真的就是摇不上，你死活就摇不上啊，真要了命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房子也是一样。 对对 啊，当然现在北京的这个房子限购措施真的非常严，是，既看你的房子有没有。又看你曾经贷没贷款啊，叫什么？ 限贷又限 啊，对，限贷又限购啊，所以这个确实啊，当然言有言的道理了啊。这个当然我们反映的一些问题呢，各方也可以去考虑考虑啊。好了，那今天呢，咱们的安居快讯呢就梳理到这儿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环京的一些海景房的事儿啊。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哈，这个伴随着人们这个休闲时间的增多啊，越来越开始知道呢享受生活了。当然了，在这个基础上肯定是钱包呢也鼓了哈。另外呢，现在各个城市之间的这种文化呀、风土神情啊都不太一样，甚至呢它这个气候啊、空气啊等等都不太一样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使得很多人呢想找到一处呢适合自己生活的这么一个地方哈。那说到呢中国人啊还是比较喜欢海的啊，一个山一个海啊，那好像咱们更喜欢水更喜欢海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环北京的一些有海的地方啊，有水的地方就越来越热门了啊。真的拥有一套自己的度假房，不远不近啊，同时价格呢也并不是太高，而且呢我们能够买得起，甚至它可能还有点增值的价格哈。这个是大家选择周边的一些海景房的一些要求啊。那在这里呢，我也想先问问杨森哈，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想购置一些海景房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吧，他得先想对应人群，对应人群肯定是平时见不见海的人，对吧？就拿我来说吧，从小在咱北京长大，甭说见海了，见过最长的河就是护城河，对吧？没有，而且家里也很少说带着能出很远的门去玩。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见大海是初中，管父母要了200块钱，坐绿皮车逛街逛街，好几个小时到达北戴河。当时我记得我下了海，一天连饭都没吃，就一直在海里泡着， 可兴奋了， 一出来皮都秃噜。但是那也高兴，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海，确实是挺高兴的。后来随着年龄的长大，见的东西越来越多，见的去的城市，去见的海越来越多，但是好像对海还是有一种感情。 对， 并不是说因为我的家乡是海，我的家乡就是北京，但是我期待看见有一片蔚蓝的东西。包括我跟我媳妇在蜜月的时候也是选择的去海岛上，我就纳了闷了，为什么世界上70%以上都是海水，我身边就没有，对吧？而且咱不开玩笑说，现在确实是随着国家的不断壮大，就像您刚才开篇说的是，越来越多的人随着经济收入水平的这个提高，闲暇的时间越来越多，他越来越渴望能找到心里的那个乌托邦。如果有个地方环境优美，还有大海围绕， 生活成本还低于北京，房屋还能升值，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所以说无论是你从度假的角度去考虑，还是养老，还是投资，海景房绝对是一个必备的选项。 嗯，所以刚才杨峰也提到，首先呢就是人呢、啊、缺什么想什么哈。如果我是在厦门住，我可能对于海可能就一般了哈。恰恰我们是在北京生活，那北京的好像甭说这个海了哈，河都不多、 嗯、 啊，所以呢我们对于海有一种情有独钟的一种感情。因此很多人呢在选择度假房的时候呢，海是他们选择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在里边啊。 嗯， 那实际上环北京的这个海来讲哈，好像大概是在到了唐山左右基本就能看见海了。 一般如果走京沈的话、嗯，到天津， 到天津就 唐山都会有海了。 对，这是比较近的。 对 啊，比较近的啊。那实际上环京的海景房，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嗯，其实在我看啊，就是说不要把这个海景房说做成什么样什么样的概念、 嗯， 就是说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吧。就是说我们从北京出发，能做到当天往返的这个海景城市、 嗯、 然后在这个城市里的海景房，我觉得就可以理解成是这个环京海景房了。那怎么说能让大家更好理解，还是拿我举例子吧、 嗯、 因为就比如说我给我爸我妈买了一套海景房、 嗯、 我平时工作比较辛苦，我一礼拜只能休息一天，可能只有礼拜日休息一天，但我想见我爸我妈，我早上起来七点从北京无论是开车也好动车也好七点出发，我预计十一点左右我能到达我爸我妈的地方， 嗯， 然后一块儿吃顿中午饭，下午陪他们待会儿聊会儿天，晚上吃顿饭帮他们收拾完了，我踏踏实实再从父母那儿走，我大概十一点左右能到北京，第二天礼拜一正常上班，什么事儿都不耽误，我觉得这样的房子叫环境海景房。然后如果按照我觉得啊，如果按照我这个思路来看，距离北京500里以内的地方，500里以上的地方，我觉得是不具备环境海景房，对，太远了、 嗯、 因为500里以上当天往返确实比较困难。 对， 嗯， 所以按您刚才的那个安排的话也够折腾的啊，这个一天来一个往返。 对， 当然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像有些人都是休一两天，比如说你周五啊周末走，然后呢六日啊星期日下午回来，其实呢像刚才您说如果500公里以下的话还不算折腾。 对 啊，最起码星期六能有一整天哈啊玩一玩啊休闲一下挺好。所以呢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环京的海景房呢应该说是在500公里之内的有海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个是咱们北京人的比较青睐的。好的，那一会儿呢如果大家哈、啊、有什么关于就是环京的海景房，如果你想置业或者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哈、啊、想跟我们杨森进行交流的话呢啊，你也可以呢发短信过来咱们互相交流啊。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啊，咱们互相的交流了。好，那么下面也是广告时间，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行家 啊、哦，所以就宋城行啊，挺好。好，那其实说到这个海景房哈，这个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因为咱北京人呢是这个很少看见大海啊，所以对于环境的海景房呢有一种特别的喜爱啊，这是一点。另外呢，这个所谓的环境的海景房，刚才你也给一个答案，就是说能当天往返的啊，这样的一个交通啊，这样的一个距离，应该说呢就可以称为叫做环境的海景房了。 对 啊，那其实人们在购买旅游地产的时候呢，更要看重哪些因素呢？ 我觉得首要的肯定还是时间，尤其是主要就是交通时间。 嗯，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啊，他过上了这种五加二的生活，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我在北京，礼拜五晚上我就走，或者说礼拜六早上起来我就走，然后我在我居住的这个海景房的城市度过。第二点就是其次要关注的呢，就是周围的景区。那既然是海景房，你得有什么好看的景色嘛，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周围的医疗配套以及生活配套，最后再看这个产品的投资的增值属性。 嗯，其实说到这儿呢，咱们可以梳理一下，比如说咱们沿着这个京沈开啊，像什么北戴河呀、东戴河呀，一直到葫芦岛啊等等，这块实际上也就可以称为是环境的海景房比较多的一个地段。 对对，其实就是沿着京沈开、然后到葫芦岛为止就结束了。因为比葫芦岛再远的地方确实当天的往返就比较困难了。 是的是的。那实际上据您的了解啊，这个海景房用地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海景房用地啊，其实是这样，就是说肯定有听众，有咱们的听众接触过海景房咱们的购置，然后那儿的销售肯定都会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您听听有没有这样的话。就是他们经常会说啊，中国的海岸线全长 1.8 万公里，人均不足 1.3 厘米，所以海景房还有很多海景，就是海滩不适于人类居住，所以中国的海岸线非常非常的珍贵。 嗯， 肯定听过这样的话， 对， 对吧？ 这有点伤痕的感觉。 对，但是其实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偷换概念。 嗯， 就是销售去把这话说的甚至有点危言耸听的概念。因为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太多了，13亿的基数，咱13亿人民币多不多？一人一块也就没了，对吧？但是呢，实话实说，2017年国家海洋局印发的海岸线保护与利用办法中明确的严格限制，就是海岸线建筑的这些限制到2020年不再批复海景项目。所以现在的海景房呢确实是会有一些稀缺性，可以说是唯一性，这是真实的国家的政策。 因为现在呢买这个海景房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啊，因为现在有一些城市呢它限购措施呢也是非常严的，就拿北京来讲啊，这个属于这一线城市特大型的城市，它的限购真的是非常严格。 对， 所以很多人呢就开始买刚才咱们啊说的那个就是购环境的海景房的概念的这些地方的房子，恰恰这些地方的房子现在还没怎么特别限购，比如说东戴河呀，葫芦岛啊，或者是北戴河那边现在限购吗？ 有个 别个别地方也有。南戴河呢？ 都会多少 都会多， 它每个地方政策不一样，有的是限贷不限购，有的是限购不限，反正都会有不同的政策 啊。就根据不同的那个地域、 区域、 不同的项目，甚至哈有一些，但相对来讲要比北京要宽松很多。 那 所以很多人呢就想了啊，那离北京又不远，而且又能看见海，价格相对也比较便宜，而且呢也很有呢这个发展的趋势，所以很多人呢就在那些地方去置一些海景房啊。那您觉得这个海景房投资好不好？作为一个投资项目还好不好？ 如果说投资的话来说，我觉得啊，应该咱还是首先明确国家政策，每一个人都应该响应国家号召，就是房子绝对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 对， 只是说现在的房子确实是在中国，甚至说尤其是在北京这样的国际性的大都市，它是有一定的增值的，对吧？再说白点，就是说如果在咱北京，我能上户口，在小学旁边搭一帐篷都能上户口，那这帐篷都能卖不少钱，对吧？那所以，但是呢，其实这些海景房，外地的海景项目是可以借鉴北京的。那怎么借鉴？就咱还是聊天举例子吧。你比如说，在我上学的时候，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家住在崇文，我有同学住在房山。我当时我记得要找他一去，得去天桥，我们家先坐车到天桥，再坐公共汽车坐好几个小时到了房山，再坐房山的市里的公交车，我才能找到同学。一来一回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但是现在房山 多少钱？我们接触的新房项目，房山的新房项目均价在5万到5万5、 哦。 它为什么能涨这么高？就是因为房山现在引入了很多学校，房山的地铁通了，通了现在已经2条了， 对，交通方面， 对吧？交通方面， 教育资源有了， 对，而且教育资源有了，而且所有的生活配套、所有的设施，包括奥特莱斯啊，全部都进驻了。然后，所以现在房山的房价涨得也开始涨了，它不再说是以前北京价格洼地了。再说亦庄，像当年我们家拆迁的时候，08年拆迁，拆迁当时让我往亦庄搬，我都不想搬，因为我当时觉得亦庄太远了，怎么住啊？ 就感觉印象当中像农村一样。 对对对，但是亦庄是怎么发展起来？无数的世界500强往里头进驻，无数的大型的商超往里进驻。现在亦庄好的小区的二手房都能卖到6、7万一平， 的身价可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说就是。咱们那外地海景房借鉴的是什么？你要说地铁，那肯定不现实，对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它的轨道交通，看它的动车，看高铁的发展，看高速快速路的发展，看这个您买的这个小区周围它的生活配套是怎么样的，它的教育配套是怎么样的，主要看看这些，再结合我上面说的，然后再看看还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本地人购买，因为我们北京人到了外地，我们相当于就是外地人，看看有没有当地的本地人购买这个项目。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本地人购买，你买的房子很可能是一个空城，就像很多人都看新闻说的是那种鬼城，你买了房子可能就这几个月有人，过了这几个月一年四季都恨不得都没人，不要买这样的房子。 所以这样的房子的话，国家呢可能在建设方面呢也没那么大劲儿啊，因为老没人， 对， 一年当中可能也就是3、4个月哈、啊、这个活跃，其他的真的就是静悄悄了。 我们一哥们儿去年在甭说在哪儿了，别说哪个区域了，买了一套房没挑好，冬天呢北京正好他们家装修，就是说住那边去，结果一冬天抽了20多年的烟给戒了，没地儿买烟都。 哎呦，那太偏僻了。 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要看看呢您买的这个所谓的海景房哈、啊、它这个它的高铁动车怎么样。 对， 能不能直接到那儿交通的情况。另外呢看一看他那边的一些配套啊，无论是医疗配套、生活配套，还是这个学校配套啊，还有刚才咱们说的高速的配套哈、啊、这些呢都要去看一看哈、啊、另外还要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大的企业的进驻啊，还有当地人是不是买这个房子，所以这些你都考虑完了以后，你买的这个项目它的价值实际上就出来了。另外你说的这个买房的价格咱们要考虑吗？ 买房的价格肯定要考虑，但是也是分区域，因为每个区域跟每个区域的价格不同。咱还是拿就是咱们京沈这条线吧，北戴河跟东戴河、南戴河、唐山、天津，包括到葫芦岛，它的价格不一样的。 对， 离北京越近它的价格越高。 嗯， 对吧？越往葫芦岛那边就越便宜。 什么兴城啊，咱们那边就便宜一些， 对对对， 是吧？其实呢最近的好像就是天津啊，什么唐山啊等等，当然虽然说它价格呢可能贵一些，但是有些人又觉得它离北京又太近了，好像北京什么空气啊它那边也会什么空气啊，没有什么变化， 没什么差， 所以就是说过了山海关啊，它就变成了辽宁了。 对， 其实那是一个整个是一个转折点哈、啊、过了山海关一到那边以后，什么东戴河呀，什么那葫芦岛那边，确实，如果你北京有雾霾或怎么样，那边好像就轻一点，有一些变化。 对对对，是这样，就是因为前一阵也经常去葫芦岛那边，它那边经常有海风。经常像咱们北京，咱们别说什么国家的治理这些大的咱们也不谈，北京一般什么时候雾霾能没，就是刮大风的时候，张家口风来了，我北京雾霾就没了。但是在葫芦岛确实常年的有风，而且葫芦岛那边确实不潮，就是过了山海关之后它好像就是处在一个干湿分界线上。 对对对， 像实话实说啊，就是像北戴河这边还是有些潮湿的，但是像葫芦岛过了山海关那边就好很多。 对，实际上我发现有海的地方啊，它怎么空气各方面也要洁净一些。 对，是。 所以这个呢是确实是事实。你像我在东戴河待过吧，就是比如说在北京它雾霾非常严重的时候，那边呢也并不是一点没有啊，它也有好像也有这个轻微的雾霾，但是它一有海水的话呢，好像就给它净化了很多。 对， 啊，你就不觉得了。 对，因为世界上最能就是负氧离子这个词嘛，就是说世界上负氧离子含量最多的三个，对，氧吧含量就是有三个环境是最多的负氧离子，第一就是海洋，第二就是森林，第三就是湿地，这三个环境是负氧离子最多的。 哦，怪不得， 所以海景房它如 环境肯定会好。 嗯，那您说这个海景房在居住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其实居住海景房跟咱们平时日常生活那种房子没什么区别，那无非就是多了一个海。那其实我就想多说一些海，像咱们北京的很多客户买海景房就说啊，我必须得贴着海，我必须得观海，怎么着， 离这海海越近越好。 对，离海越近，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因为其实离海越近，你吹到的海风会越潮。你如果房子常年居住人还好一些，但是如果你的房子常年不居住，你的房子还会离海很近的情况下，你的屋子会很潮，你甚至说家里一些铁质的用品都会生锈， 对， 而且对身体也不是很好。然后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购置海景房，离距离海的距离至少应该在1000米左右，在这个位置是比较合适的。 嗯，就是差不多1公里呗。 对 啊，所以这个远近是比较合适，千万不要有一个误区，说我离着海越近，这个海景房越值钱越好。实际上呢，它是有一定弊端的。 对 啊，另外，您觉得购买海景房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机最好？您觉得现在是买海景房的一个好时机吗？ 嗯，这个我觉得不能听我一人之言啊，我能为大家做的就是列举一些国家的相关政策和这些购买的数据。那首先呢，就是两会之后大力的提出这个发展三四线的沿海城市，所以呢，国家的有关的政策和当地政策的大力支持，还有就是说方便的交通路线，毕竟出行的时间的成本是大家最为关心的。然后简单的说一下17年和18年的一些房价对比啊，比如说秦皇岛17年3月的时候是9643块钱，但是在18年3月的时候已经涨到了13828，这是均价，网上都可以查到的。随便说一些，甚至说不沿海的，比如说像驻马店，17年3月的时候是4174，18年3月的时候已经涨到了5134。所以说很包括很多的三四线城市都在涨，都在涨。所以说就是说大家看了这些相关的政策，再结合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些东西，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匹配的项目，听完我们聊完之后，然后找到一个匹配的项目，那我觉得这个就有答案了。 嗯，而且我有一个感觉啊，当然其他国家呢我没有感受啊，在中国来讲呢，真是买房子好像没有亏的。虽然说它这个价钱会上上下下有这种浮动哈，但是总体来讲真的没有说我买一套房子最后亏了赔了，其实很少有的，基本都是 涨。其实也有， 也有是吗？ 也有，也有。我朋友就被亏了 啊，那就是现在整个的调控大环境下啊，就是造成的啊。当然，他可能那是比较的，极少数了。你要在这个大的城市，比如说一二线城市买房的话，其实它只不过就涨的这个快和慢而已。你要说我亏多少？很少， 但很少，这是肯定的 啊。那实际上呢，在这里咱们也跟大家具体来说一说，比如说我们在挑海景房项目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项目的时候。 行，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我要讲我被坑的那个朋友的故事了，这我一定要多说一点，因为就是说咱就甭说他是买的哪个项目了吧，他在买房的时候看当地的这个海水啊非常非常好，景色非常漂亮，然后到了这个楼盘里头，当地的这些销售策略又敲锣又打鼓，然后客户买了房之后抽奖，还有抽着车的，就是送奖送辆车的。然后呢，但是这房真是买了之后发现他连这个交了首付之后他连贷款都办不下来，然后他又想把这房子给退了，但是因为他买的开发商是本地的一个开发商，不是一些大的开发商，然后人家就不给他退，人说你可以告我呀，你天天从北京来告我来，他弄得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房去年三月份买的，本来想今年就带着一家人去那儿住去了，结果现在这房到都现在了还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他买的是现房还是 买的期房？ 买期房， 还买的是期房。所以就是说，但是其实规避这样的问题特别特别简单，就是几个字，就是选择大开发商。什么叫大开发商？就是比如说央企、国企，那这些肯定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比如像首开，比如说像远洋，比如像绿地这些公司，它绝对没问题。再有就是说像有名的这种股份制企业，像很多咱们可能老百姓不是咱们地产圈子里的人，他不太了解一些私企、一些股份制企业的公司，那还是来说比如说 还是拿我来举例子吧。比如说我爸，他就是一个老北京，他不太了解这些事儿。那但是我爸爱看足球，我爸爱看足球，爱看甲 A， 爱看中超，所以他肯定知道广州恒大，对吧？那广州恒大是一家非常非常有实力的公司，而且非常非常有钱，质量也过硬。但是我爸呢，他只是知道这公司有名，他绝对不会买恒大的房子，因为他是咱国安球迷 啊。 就是举的这一意思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北京人在外地啊，一定再重申一遍，就是说一定要买大开发商，因为大开发商是你买房子一切保障的根本。再强调一遍，一定记住。然后如果遇到一些当地的小开发商，你看样板间再好，你看环境各方面都特别的美，如果你真的没有听说过这家企业，一定要斟酌斟酌再斟酌。 所以这也是一个经验之谈。 对， 大家呢在选择项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开发商，我们再次强调，因为大的开发商啊，它就是一个信誉的保障啊。它之所以有名，也是人家干出来的啊。人家这个项目一个一个堆出来的，它不会因为某一个项目哈失职了啊，来影响它这个大的这个形象。这么多年积累出来一个形象。 而且你像首开这样的公司，他们很多在外地拿地都是拿一片区域，都不是建小区了，是在建一个座城。他在拿地的时候，像这么一大片的地，小公司根本就是拿不到的。而且像一些大公司在拿地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银行贷款，完全都是我为了你当地，像央企啊，一些央企国企，他就是我为了你当地的建设我才做你这个小区。他是抱这种目的去做的。而且小开发商公司是怎么做，跟银行去贷款，把这块地拿了，我可能拿地的时候我的钱已经开始欠上了，然后我再开始卖客户房，客户的钱交了之后，我这钱再滚起来，一旦资金链断裂，所有的东西就全没了。 没错，所以大家呢买项目的时候一定要查一查是哪个开发商的项目啊，这很重要啊。另外我自己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技巧啊，我就觉得如果即便是你买的不是大的开发商的啊，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开发商，比如说你买这个项目它是几期，如果它是头期一期的话，你要特别特别的慎重，因为你根本就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它做出来是什么样。如果假如说你买的是三期四期甚至是二期，最起码有一个一期跟那作为一个标杆啊，有一个实体你看到了，你心里还能放心点。其实这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经验之谈？ 对，也可以作为一个经验之谈，但是也是分区域， 也分区域。 如果说在咱北京有一个一期的房子，一定要去抢，因为如果你有钱的话，一期的房子肯定是价格最低的时候。 哦， 对，这个就看怎么讲，因为所有的新房的销售在跟你讲的时候，他一定讲的是我房子的未来是如何如何的。 对， 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似的，我想不到房山这几年发展的这么好，我想不到亦庄这几年发展这么好，如果当年我住那儿，我现在该多有钱。 哎，你还别说，还真是这样的。就往往一期呢是最优惠的。 对 啊，但是我说是在外地的时候啊，买这个海景房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另外呢，就凭您的经验来看啊，就是买哪儿的这个环境的海景房，您觉得是比较靠谱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今天总结性的一个问题了，因为聊了这么多，其实咱们再说一遍，就是说汇集取来的就是距离北京500公里以内， 当天能够回来回来， 对，当天能够往返的，然后大开发商，然后国家政策支持还扶持的区域，环境好，位置好，然后普遍这样的项目，如果您能匹配得到，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像我个人比较认可北戴河还有葫芦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北戴河不用多说了，开发的最早，离咱们北京最近，然后北京人肯定也最熟悉，各方面配套呢已经相当完善了。虽然现在价格已经上来了，但由于产品多，开发商多，所以做各大家选择也会更多。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北戴河啊，我倒是这地方呢确实也是略有耳闻。其实前些时候我想买海景房的时候，我其实首先选择就想买北戴河，因为它确实离北京要近了， 对 也属于河北。 啊， 这个每天呢像你说那个一天打一来一回来呢，它也离北京也就200多公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但是前几年我记得北戴河就没什么项目了，尤其是环它的这个海边上几乎就是都是各大的什么单位的一些什么疗养院之类的。它的项目都在哪儿啊？ 它还是区域的一些问题。像我说的这个北戴河，像北戴河东南就秦皇岛这一带，比如说像我们做的很多的项目都现在都建起来了，而且现在新年项目非常的非常的多。无论是大开发商小开发商选择非常非常 多。那你说北戴河那个项目是离海不是很近吧？ 有，都会很近，因为他们现在主要这边的海景房肯定是围绕了海嘛。如果跟客户宣传的说我这项目是 海景房，然后它但是看不见海，这肯定会有落差感，所以一般海这边的房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哦，那因为我那时候经常去北戴河，我真觉得北戴河那个离海附近的话没有什么太多的土地啊。 其实 说这是在哪个区域啊？ 北戴河这边从咱们从京沈往这边开，咱们京沈这条线路往这边开，然后北戴河东戴河进了区域之后，秦皇岛东戴河南戴河去项目太多了，比如说像远洋的一些项目，比如像安达亚，像阿尔卡利亚，像这个白金海，像这样的项目太多了，就排着队可以随便看，一天都看不完。 好，那你说是北戴河啊，现在是这个有项目啊，那个确实我原来一直以为北戴河那边已经没有什么项目了。另外就是你说这个葫芦岛是吧？ 葫芦岛就是为什么要说葫芦岛呢？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个小城市，但是呢，就是说我为什么不说中间相隔的中间的这些一些城市？因为葫芦岛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它处于辽宁，跟其他属于河北的区域不一样。然后出了山海关呢，一个小时就到，而且它的气候环境刚才也说了，跟其他城市不一样，就是处在干湿分界线上，不是很潮。而且呢，今年两会呢，总理也提出了辽宁经济一定要向海发展这个观念，再加上京津一体化、周围城市协同发展这个政策，加之现在葫芦岛是一个价格凹地，而且葫芦岛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城市，所以我认为葫芦岛的前景会非常非常的大。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说了说环京的海景房的话题哈，也给大家呢做了一些分析啊。实际上环京的海景房就是说它的距离呢要离北京啊一天当中打一来回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远近程度啊可以算得上是环京。那么海景呢，那肯定是有海啊， 对， 是吧？所以呢就是这个条件呢也注定我们刚才咱们提到了，比如说北戴河呀、南戴河呀、东戴河呀、葫芦岛啊、兴城啊等等的哈，这些都可以呢作为大家选择的一些对象啊。但是如果大家选择的时候呢，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注意的事项，要特别的啊要去考虑的哈，比如说它的这个高铁的情况啊，它的这个医疗资源的情况，它的配套的情况， 对， 甚至你买这个项目它当地人买的多少啊，这些你都要考虑进去啊。不要特别盲目啊，像有一些这个项目的话呢，当地人来开发的一些小开发商来开发的一些项目，大家也要特别注意。 对，不是没有好项目， 也不是 要甄别好， 那一定要甄别好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来自于宋晨航啊新房整合平台中心的杨森啊，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其实如果大家如果有感觉的话呢，也可以去周边的一些地方去看一看海景房啊，因为现在价格也真的是不太贵，是吧？ 对，现在价格很低 啊。那他们的限购怎么样现在？ 比如说河北有一些他可以买一套，一套其实也不限购，一般谁买两套海景房？然后有的地方是不限贷又不限购，有的地方是限贷又限购。然后但是 还是比较宽松的， 还是比较宽松的。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葫芦岛这个项目，它就属于不限贷不限购，就是不管你名下有多少套房。只要你名下没有贷款，全部都算首套。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收听到的是瑞麟会员日的特别版节目，如果您是关注健康的新朋友，又或者是瑞麟的老朋友，今天的活动啊请一定要关注了。 是的，瑞麟震撼来袭，门槛降了再降，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活动中享受 3.8 折直供，只要99元一盒，而且订购两盒就送同等价值的紫砂养生杯一只。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哇，这一个月的羊奶粉啊就送紫砂养生杯，这真的是放大招呀。 是的，天气越来越热，出门买菜旅游逛街随身带个紫砂养生杯，这才是夏季的标配水准呀。仔细看看304不锈钢黑色钢琴烤漆外观，高档漂亮，